潇洒地挥一挥衣袖，却拂不去长夜枕中的影子，随雨风中化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。想要潇洒地挥一挥衣袖，却拂不去长夜枕中的影子，随雨风中化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。想要将你的身却拂不去长夜枕中的影子，随雨风中化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。想要将你的身影缠绵如诗，诗句却成酸苦的